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飞。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管中汇报之从面试看企业文化》，谷歌。今天呢，让我们把目光从西雅图转向湾区。在硅谷11年的新兴企业里，谷歌无疑属于最早一批，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批企业啊，实行的面试方式或多或少都是谷歌系，或者照搬，或者是改良版。因此呢，通过理解谷歌的面试方式，以及谷歌面试方式里面反映出来的企业文化，不仅仅对于我们了解谷歌很有意义，对于了解谷歌之外的其他湾区企业同样有意义。那么现在就一起了解谷歌面试和它揭示的谷歌企业文化吧。谷歌的面试方式和微软、亚马逊的大不相同，主要体现在面试者和做决定发不发 offer 的人之间是分离的。与其他公司一样，谷歌呢也是先进行1到2轮的电话面试，然后再进行5轮的现场面试。在谷歌呢，现场面试可能是做系统设计，也可能是编程。谷歌内部呢有一个极其巨大的面试题库，其中包罗万象，题目众多呀，多到即使是谷歌内部的人也不一定能看完。此外呢，面试官也经常准备自己独有的面试题，而不从题库拿题。谷歌的面试特点呢，简单说就是非常难，而且变化多端，有时候啊，题目不但难还很新颖，所以面试者必须足够聪明，否则在谷歌这种面试环节下基本上没有可能成功。网上呢，就有过业界著名开源软件的作者公认的领域内辨识度很高、水平很牛的人啊，去谷歌面试然后被 pass 的例子。谷歌的每位面试官在面试完后要准备一个面试评价报告，这个评价报告里啊，会有整个面试非常详尽的流程，包括面试了什么题目，面试者在白板上写的程序具体是什么样的，面试者和面试官是如何交流的。这个报告很长啊，很多时候呢，其撰写时间啊，甚至比面试时间还长。每个面试官呢，可以从非常不想招到非常想招这样的角度为面试者打分，具体分为5等，非常不想、不想、中立、想、非常想。5轮面试官的面试和评价都是独立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当5份包裹被送到 HR 手中时， HR 基本上可以根据分数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将包裹送去一个叫做委员会的地方。委员会呢，是谷歌评价面试者的场所。在这里啊，公司委员会成员定期开会，就每个面试者的这些包裹进行讨论，决定是不是要进入下一步。委员会通常会做出几种决定：招、不招、加面或者有条件的招。招、不招、加面都好理解，有条件的招呢，则涉及谷歌整个招聘流程里的另一个程序，我等下呢详细解释。委员会啊，做出决定的因素很多，包括面试者的面试表现、从什么学校毕业啊、是不是 PhD 等背景情况，以及有没有专长等。还有呢，公司现在招人啊，是不是有很多的预算还是没有。到后来呢，因为保证女性以及特定种族需要占足够多的比例的需要，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什么种族，都有可能成为考量的因素。如果一个面试者呢，不止一次来面过谷歌，那么不仅仅这次面试的表现，过往面试的表现也同样会被考量。我就听说过啊，有一次面试表现很好，但是呢，过往面试表现很差的例子，那位面试者呢，最后啊，被加面了2轮编程，最终被拒。委员会的决定呢，并不是终审，这个决定还会被送给公司的资深副总裁。早年的时候啊，还不是资深副总裁，而是递交给谷歌的2个创始人之一亲自审阅每个 offer。在这儿呢，资深副总裁啊，有权利改变委员会的决定，不招的可以招，招的可以不招。如果说最后的结果是招或者有条件的招，那么会进入下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叫做队伍匹配。简单来说，所有候选者呢都会被放入一个内部的资料库，而那些呢需要招人的经理们呢，则可以查看这个资料库，对候选者发出邀请。这种邀请啊，包括了招人的经理再度和候选者聊天，然后确定兴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呢，有些人啊有多个队伍喜欢，所以自然呢也就有了选择权。有些人呢只有一个队伍喜欢，当然面试者可以等待合适的机会。有条件的招和招的区别呢，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招的人呢，可以慢慢匹配下去，谷歌有足够的耐心，给很久的时间。有条件招的人呢，会给一个固定期限，比如说2到3个月，或者是到某年年底之类的。这个时间段内没有队伍要这个人，或者这个人挑三拣四的话，那发出去的 offer 就作废了。谷歌的面试啊，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难到什么程度呢？有个小道消息说啊， 大约10000份的简历里面能招进去一个人。谷歌的面试也方方面面体现出了难，而我们要谈的难呢，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谷歌的员工在离开后再次入职，只要级别不变呢，不需要再次面试。但是谷歌呀，早就过了大规模扩张期。近几年呢，那个创业潮回落，而谷歌的待遇优良，每年都有很多谷歌前员工回谷歌，占用了不少招聘名额，这就导致了非谷歌前员工的名额进一步减少。另外一方面呢，谷歌有着比其他公司更为苛刻的面试失败后的惩罚措施。和其他公司一样，一个人呢，如果面试谷歌失败，也需要经历所谓的冷冻期，这个冷冻期呢，一般是一年。和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呢，如果一个人啊现场面试谷歌3次，而这3次都失败了，谷歌会终身禁止这个人面试相同或者类似的职位。是不是有例外呢？我想可能还是有的。毕竟如果一个人真的足够优秀，成为业界翘楚，而谷歌又缺乏这样的人才，咸鱼可以翻身。然而大部分的人呢，一旦3次失败以后，以前那些领域上和蔼可亲又有耐心的谷歌招聘人员将销声匿迹。如果你给谷歌网站投简历，10分钟以后自动拒你，这就是谷歌。从谷歌的面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什么特点呢？首先，这个企业只要最优秀的人，整个面试过程就是为了招到最优秀的人所设计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过了那么多轮，怎么样都不可能太差。所以呢，优秀就是谷歌员工的代名词。据说早年啊，谷歌不但要看面试表现，还要看本科院校以及高中生本科时各科考试成绩等等方面。而3次面试以后，你有可能终身失去面试谷歌的机会。简而言之呢，就是3次以后可以断定这个人不优秀，谷歌啊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精力了。其次，谷歌的面试流程是为了优化谷歌自己的利益，至于对于面试者是不是公平，那就不重要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用一个说法来举例吧。因为谷歌面试的难度和随机性，即使最聪明的人也不能保证不被 pass。已经进入谷歌的人，如果让他们重新走一遍面试流程的话，恐怕呀很大一部分是极有可能会挂掉的。但是回头来看，连这样难度和随机性的面试流程都能通过，说明这个人肯定足够优秀。否则啊，运气需要多好才能让一个人在如此严苛的面试里蒙混过关呢？当然了，命好同样是人啊优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也许有无数多优秀的人被 pass 掉了，但是能够过关的几乎不可能不优秀，这就是谷歌企业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优秀的人被招进去，是不是都干着优秀的人应该干的活呢？这也未必。我想啊，很多时候这些人干的活也许不需要那么优秀的人去做，但是没关系，谷歌还是要招这样的人。面试的队伍匹配过程呢，也体现了谷歌对公司利益的优化。那些不是特别优秀的人啊，估计啊只有那么几个队伍会看上。从结果来看呢，为了谷歌，这些人呢只能去做公司需要，自己却未必那么喜欢的项目了。谷歌呢可以这样去招人，是有一个大前提的。这个大前提啊，是在可以大量得罪优秀人才的面试规则下，依然有无数多的优秀人才愿意前赴后继去谷歌面试和工作。这个前提靠的是什么呢？谷歌这方面特别实在，特简单，就是钱多。只要谷歌给的薪水足够高，那么就会源源不断的有人去投身谷歌。实话实说，在薪水方面，谷歌的确非常大方，与微软、亚马逊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呢，只要谷歌可以一直这样发钱发下去，那么谷歌这种万中挑一、队伍匹配、3次挂掉之后终身禁面的苛刻面试流程，就一定会有它存在的空间。毕竟没有人和钱